出谷记第二十五章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你吩咐以色列子民叫他们送给我献仪，凡甘心乐捐的人你们可以收下，他们献于我的献仪。以下是你们要接受的献仪：金、银、铜、紫色、红色、朱红色的毛线、细麻和山羊毛、染红的公羊皮、海豚皮和皂荚木、灯油、为妇女用的油和焚香的香料、红玛瑙石和为镶在厄福德和胸牌上的各种宝石。他们要为我建造一座圣所，好让我住在他们中间。我现今指示你做帐篷和其中一切器皿的式样，要完全按照式样去制造。应用皂荚木制造一个柜，长二肘半，宽一肘半，高一肘半，要内外全包上纯金，上端周围应镶上金花边，铸四个金环，安在柜的角上，这边两个，那边两个。用皂荚木做两根杠杆，包上金，将杠杆穿入柜边的环内，做抬柜之用。穿入柜环内的杠杆不可抽出。将我要交给你的约板放在柜内，用纯金做赎罪盖，长二肘半，宽一肘半。在赎罪盖的两端，用锤弓造一对金格鲁宾，在这端做一个格鲁宾，在那端做一个格鲁宾。应使两端的格鲁宾与赎罪盖连在一起。格鲁宾的翅膀应伸开遮住赎罪盖，他们的脸彼此相对，面朝赎罪盖。你把赎罪盖安装在约柜上面，将我交给你的约板放在柜内，我要在那里与你会晤。从赎罪盖上，从约柜上的两格鲁宾中间，将我命令以色列子民的一切事都告诉给你。用皂荚木做一张供桌，长二肘，宽一肘，高一肘半，包上纯金，周围做上金花边，周围做上一掌宽的框子，框子四周也做上金花边，还要做四个金环，将这些金环安在桌四角的角上，环子要靠近框子，为穿抬供桌的杠杆。用皂荚木做两根杠杆，包上金，为抬供桌之用。在制造供桌上的盘、碟、杯和奠祭用的爵，全用纯金制造，要常常在供桌上，在我面前摆上供饼。用纯金制造一座灯台，要用锤弓打成这灯台。灯台、灯杆和花朵及花托与花瓣都应由灯台发出。灯台两面发出六叉，这面三叉，那面三叉。在一叉上应有像杏花的三朵花，有花托和花瓣。在另一叉上应有像杏花的 三朵花，有花托和花瓣，由灯台所发出的六叉都要这样。在灯台的枝干上应有像杏花的四个花朵，有花托和花瓣，由灯杆发出的每两叉之下各有一个花朵，从灯杆发出的六个叉都应如此。这些花朵和灯叉应由灯台发出，全用整块纯金锤成。灯台上应做七盏灯，把七盏灯放上，使光照耀灯台前面的空间。灯台的灯剪和碟子应是纯金的。为制造灯台和这些用具，应用一塔冷通纯金。要留神按照在山上指示给你的式样去做。